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教育部消息，我国自2013年建立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以来，全国有近26万所中小学配备了12万余名督学。国家旅游局表示，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超过了50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2.8%，全年实现旅游总体收入5.4万亿元，同比增长15.1%。今年的春节销售持续旺盛，商务部预计春节黄金周的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可实现销售额超90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2018年央视春晚主持人阵容发布，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模式，主会场设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买提等5位主持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6号完成交工验收，接下来大桥管理局将配合3D 完成系统。配合 3D 完成系统联调联试，为正式通车做好准备。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明确2018年将开展各类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对各类图书排行榜的引导管理。司法部发布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报考者需有本科及以上法学专业背景，或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 念着今宵，把今宵过。 趁太阳快升头，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 今宵多珍重，来自于梅艳芳。可能这首歌曲会提醒我们，那些不常见面的人是时候要相聚了。因为工作和时间的原因，很多人已经从现实里被我们装进了手机里，而科技的发展也让我们的时间冲破成为碎片。每个人都处在一种疲惫的信息过载的状态中，是不是也会有一整块的时间和不常见面的人见见面，在不常相聚的地方常相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韩红的重新演绎，叫做《故乡的云》。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由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联合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频道共同打造的春节特别节目《晴满回家路》全国48小时大联播，将于2月8号的上午10点到2月10号的上午10点在微信、网易一直播同步播出。直播中的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最准确的天气预报、神秘嘉宾做客直播间等等好听好看的内容，都将陪您在返程归家途中一路畅行。 在不在

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是热辣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吃饭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交通运输部昨天指出，2017年的全国物流成本降低了881.6亿，2018年确保成本不低于2017年的水平。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昨天正式入驻运动员村，并举行了中国代表团入驻的升旗仪式。国务院的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整合迁移无力维护的政府网站21513个，减幅达到了46%，共有625名不合格网站责任人被问责。中国消费者协会7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海淘商品涉嫌仿冒较多，非海淘的商品服装质量问题相对突出。国家旅游局近日公布数据，2017年我国实现旅游的总体收入5.4万亿元，增长了15.1%，全年全国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11.04%。今晚天幕呢将上演木星和月奇观，届时太阳系的大块头与月姑娘将近距离相会，拉开佳节团圆的序幕。在2018年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6秒4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冠。中国南方稻作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代表着由西联合梯田正式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这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云？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天空藏着深深的思念。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整一片？我们天空相连，等待在世界的各一边，任寂寞嬉笑一年一年，天空叠着层层。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一首王菲的，令我们非常熟知的一首歌曲《天空》。哎，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么今年呢，对于不少的小夫妻来说，去哪儿过年都是一道每年都迈不过的难题。某电视剧的对白道出了这道难题的根结，里面说了哪条法律呢规定过年女人一定要回婆家，这不需要法律规定，这是人之常情。而对于回家过年这件事你怎么看呢？或者说你有什么好建议？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 说话收不了。